楚啊，就算好聚好散，爱过不悄长，转身人间半不断。情潮是涨天落地花，不轻易将人释放。

party, no snow, rain or snow. Left or right, go down with the flow. All your ladies, y'all get low. Night's still early, let's go slow. Paparazzi, heads up. 你和我分不开。

彻底分手。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

清澈高原，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未来总会有别的心愿，就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 你的音符，你的脸，有种陌生的语言，叫我不退缩，要坚持着信念，用音符画一个圈，经过都会被纪念，我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 相逢，好而好。